他随口聊的话题，说了就忘不留痕迹，你情我愿的回去。那不该只是一种收集，像是选择一件新衣，造型讲究特别华丽，只为一场流星的洗礼，穿了就丢不讲道理，说太忙没时间记忆。Love 是我随口哼的旋律，专心唱着快乐情绪，就算天空下起雨。Love 是我随手中的花季，匆匆浇水呵护仔细，期待有天想起思忆。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，像是爱上一件新衣，要是简单不求华丽，可以当作压箱宝地，总是叫人屏息惊奇，越久越深刻的记忆。 天空，每一次喊你

夏天天气闷热，人的脾气也会变得暴躁，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情呢？在休息闲暇时间可以听一些轻音乐，陶醉在好的旋律当中可以放松，还有就是看一些喜剧电影也可以转移自己的情绪，再有就是打开空调或者风扇，适当的把体温调整回来，这样的话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心情，深呼吸放松一下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V 型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，真烦呐！ 去纯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纯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，0316-3095-777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。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。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，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，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你知道吗？就是当你想我要比他过得更好，我要比他更快乐，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，其实是你对他最过瘾的一种报复，是你已经是惨烈的输了，你还没有放下，还在较劲儿，过于在乎只会增加痛苦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属于你的，除了你自己。虚拟对手的较劲儿可能会让你暂时出气，可是当气出完了，那个被扔在角落里泄了气瘫软的皮球，其实才是真正的你。 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， 是我们开诚丰富才更改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，本来就是那一派，还是舍不得太快，是那一次约定了你的由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，是我们记着这里我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， Baby 不得不爱，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， 不得不爱，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， 好像想法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，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，

时候我会想，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的人呢？在未可预知的一种重逢当中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，总会有缘再会，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，就从来没有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，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。所以呢，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。这里是品飞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北，我们下上市再会。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，我不能明白，爱有多好，爱又能多坏。 Why 你说电影是夸大了爱，我有些就是有表现的快，胜过爱的精彩。 致命的狂热，就像是炸了脑。命中注定，从此我要为你吹着风，在你心头慢慢腐朽。只是想要等待你偶尔一回头，给我一个最美好的笑容。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否 有一点点感动。爱上了的我还有什么没给过，可惜他比我不眠不休，为了你快乐我把所有的原则打破。爱情的威力可以把一个天海融化成当之温柔，我愿守护你至少我你能顶头。就连我自己也没想过目空一切的我是一个多情种，面对你一直就会薄弱，是不是你渴望命中注定那些我给别人的承诺，报应在给你的惶恐，多想立刻马上就是天长地久，注定你不会消失一分钟。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华灯初上，在城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，有不少散步的人群，有幸福的一家人，也有甜蜜的情侣。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，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，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，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，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，大家一起笑开颜。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，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。 想为10033尝试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日前，市委老干部局组织2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参观考察。老干部们先后参观了潮白河大桥、美林湾社区、神威药业公司、燕郊镇大石各庄、居阳镇高各庄村、市特殊教育学校、莱宁县树有限公司、天龙新型建材有限公司。每到一处，老干部们都认真听取情况介绍。考察中，老干部们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听，一路赞。通过参观看到了我市城乡建设、产业发展、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大家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，积极发挥自身优势，建言献策，鼓劲出力，发挥好余热，同全市人民一道同心同德，奋力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日前，市安监局开展以强化安全发展观念、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主题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，副市长马梅雨同安全生产志愿者们一起参加活动。安全生产志愿者队伍作为我市安全生产战线上的新生力量，朝气蓬勃，热情高涨，充满活力。马梅雨对此次活动的举办给予认可，并对下一步工作讲了意见。他说，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，积极参加，掌握知识，努力实践，深入一线，服务现场，积极动员和争取更多的社会人士加入到安全生产志愿者队伍中来，让安全生产志愿者活动薪火相承，生生不息，为全市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好转贡献力量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标语、放置警示教育展板、向群众发放宣传海报、手册、单页等方式宣传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常识，有力推动了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深入开展。近日，伴着两台挖掘机的轰鸣，钢铁巨壁下，燕郊高新区燕昌路北端一片私搭乱建、占用绿化带多年的违建忽然倒塌，标志着燕郊北城拆违攻坚战正式打响。当日，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协同高新区综合执法局、燕郊镇政府、供电、市政、环卫等多部门联合执法，集中力量100余人，连续奋战10小时，动用挖掘机2台、铲车1台。

再和你在一起。像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， 不知道往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小时候你吃过哪一些至今还回味无穷的小零食，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小时候你吃过哪一些至今还让你回味无穷的小零食。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找到他。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耶利亚，

让我累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就不怕出身太单薄，有志气高，哪天也骄傲，只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想不步步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少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 凡事都忘了。 变得坦然，过去的挫折都不算，你是我的期盼，让我多温暖多心安，这一切多不平凡，世界都给我也不换，一生有你丰富圆满。